103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 说联播。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影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今天晚饭是曹家的精彩，贴饼子，熬小鱼儿。鱼就是日头在夏家园摸来的小麦穗儿。大锅，柴火，风箱，小板凳。日头在灶下烧火添柴拉风箱，有条不紊，一会儿就把锅里的水烧开了。二姨把拾到好了的鱼倒进锅里，从小缸里舀一铁勺自做的大酱，扔一把香葱，丢两瓣小蒜，用勺子慢慢的搅。二姨夫抓一把和好的棒子面儿，团了团，使劲地甩在热锅的锅帮上。氤氲的蒸汽里，那些生面团儿像一圈手拉手的娃娃，谁也不乱动，可爱极了。紧接着，大锅盖严丝合缝地盖上，蒸汽在锅盖上冒圆了，日头便抽了硬柴，灶底的火变得平顺温柔，由着小火慢慢的炖。一家人配合默契，想共同完成了一场演出，各有角色，各司其职，真好。锅里冒出了喷香的鱼味儿和贴饼子的香气，撩拨的人心里发慌。我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光想往锅跟前走，想揭开锅盖瞅瞅那里边变成了什么。晚饭的桌上还有顶花带刺的黄瓜，嫩的一咬流水的小水萝卜，甜而不辣的羊角葱，它们都是蘸酱用的。酱是纯黄豆酱，晒了一下，揭开酱缸扑扑的冒泡，叫发的火候正好。我摘来的西红柿被二姨切成瓜瓣的模样，搁在糙碗里，摆在我跟前儿。西红柿的籽儿硬了，吃在嘴里得吐核，肉也发干，不好吃。这个吐核的东西还让我落了个偷的名声，想想 真划不来。铁饼子和鱼是同时手同时起锅的，夕阳斜照在饭桌上，金黄的饼子和太阳的光柔和在一起，美丽动人，不像人间之物，却又是人间之物，让我激动得不行。小鱼儿的刺儿已经酥软了，不再扎嘴，鱼肉也被酱汤煨得细腻入味儿。剪一条搁在嘴里，先嘬汤再吃肉，人间美味呀。在以后的日月里，我走了很多地方，吃了很多鱼肉，红烧的、清蒸的、垮炖的、油煎的、水煮的、生吞的，觉得都没有太阳宫的贴饼子熬小鱼儿鲜美。吃了一回，让我记了一辈子。这晚上我吃的不少，肚子里至少装进20条小麦穗的身子。我不敢吃鱼脑袋，怕他们进到肚子里造反咬我，真要那样我怎能敌得过他们啊。饼子我只吃下层的焦疙瘩，嘎嘣嘎嘣的，又香又脆，吃几块都丢不开手。至于被接了疙瘩的饼子，日头很主动地接收了。黄狗在远处趴着，不时拿眼睛往这边瞅，模样委屈极了。我问二姨，怎不给黄狗吃饭啊？二姨说，乡下的狗从来不喂，他们会自己出去找食吃。我觉得黄狗挺可怜的，对曹家人这么忠心，还得不到曹家一口饭。我要是狗啊，早就不跟你们玩了。吃完饭，母亲和二姨坐在院子里聊天儿，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。二姨夫不说话，坐在旁边一袋又一袋的抽烟，烟笸箩就搁在他的脚底下。他一边抽烟一边揉搓那些烟叶，烟叶是他们家自己种的，收下来晾干，先用剪子剪碎，再用手搓，抽起来烟味很冲，辣而呛人。二姨父看我对他的那些烟叶有兴趣，敲敲烟袋锅说，烟儿将来也得学着抽烟。抽了烟啊，身上就有了烟油子味儿，土鳖啊、蜈蚣啊、蝎子什么的就不敢靠近你，省了很多麻烦。我说我不敢抽烟，连我的哥哥们也不敢抽烟，他们怕我那个反感抽烟的爸爸。有回老三在茅房偷着抽烟，被爸发现了，一顿臭揍，屁股肿的不敢着凳子，龇牙咧嘴的，让老二替他抹了半瓶子的松节油。二姨夫说，那是你们家，你们家规矩忒多，在我这儿啊，连长虫也有烟瘾呢。夏家园夏二家的老爷子抽了一辈子烟，当然人家抽的是大烟，每天要躺在炕上吞云吐雾，生生把一个家抽穷了。夏家老爷子死了的第二天，一条大黑长虫也从房梁上掉下来，直直地停在棺材盖上。有人说长虫是家神，黑长虫是舍不得夏家老爷子，难过地昏过去了。其实呢，是老爷子每天在炕上抽大烟，房梁上的长虫也跟着闻味儿，久而久之也上了大烟瘾。老爷子死了不抽了，上面的长虫犯了烟瘾，受不了了。我问夏二家，那条黑长虫后来怎么样了？ 二姨夫说，这个他没打听过，不知道。妈说，这丫头就爱刨根问底儿，有时候问的很不着调。二姨说，夏家老爷子死了有20年了，谁还记得那条长虫？二姨夫装了一袋烟递给我妈，妈接了，很内行的就着二姨手里的火嘬了两口，吐出了悠悠的烟。我真不知道妈还会这个呢，在家里从没见她动过烟啊。到了太阳宫，连大烟袋都叼上了，也是放得很开了。哼，我想这事儿我回去一定得告诉我爸爸。二姨问姨父，阳痿了没有啊？姨父说，下晚往圈里扔进去两筐草，早晨呢日头拉出去拴村外了，回来时肚子吃得圆圆的。二姨对妈说，太阳宫的羊啊只能圈养，方圆10几里都是菜地，啃了谁家的都不合适。他们家的羊是德胜门外羊店趸来的两只半大羊，估摸今年底就能杀了，到时候给我们送羊肉去。我立刻想到了羊肉胡萝卜馅饺子，使劲吸了吸鼻子，闻到一股羊骚味儿。日头拿着荆条在边框，天渐渐黑了，乡下没有电灯，也不点油灯，凭着微弱的光也还模糊看得清楚。日头说，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也能边框，边框是凭感觉，不是凭眼睛。日头让我猜他现在编的是什么框，我说肯定是带提梁的圆框，就像你们家屋后装草的那个。日头说，不对，他手里编的是元宝框，两头圆，当件细的那种，这是女孩子使的框。我猜日头的框一定是给我编的了，想着把那个框拿到城里能派什么用场，最后觉得给花猫做窝倒是很合适，省得它睡觉老是钻我的被窝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太阳宫，演播田洪涛。 二姨父要到棚子里值夜，他种了半亩的香瓜，马上要开园了，不是怕人偷，是防备地里的野物糟蹋。二姨夫夹着衣裳走了，黄狗跟在后面，他是职业的主要成员。我透过篱笆看外面，田野里黑洞洞的，有萤火虫在远处扎堆，一团一团的，像是精灵在舞蹈。黑暗里有一双绿眼疏忽闪过，我朝妈身边挪了挪，尽管她身上有陌生的烟味，也不计较了。二姨说，窜过去的是黄鼠狼，她惦记着屋后的小鸡儿。日头说，她天黑前已经把鸡窝门顶上了石头，黄鼬那双小爪想扒也扒不开。一个乡间的小野物，二姨叫她的小名黄鼠狼，日头叫大名黄鼬，就像有人叫日头，有人叫夏太阳一样。我问黄鼠狼什么模样啊，是不是像书上画的灰狼一样啊？日头说，黄鼬细长细长的，一尺多长，它有缩骨法，多小的圆洞它也能钻进去，是偷鸡的高手。我让日头来日给我抓几只看看。 日头说，还几只？我一只也捉不到，那东西鬼精鬼精的，带着几分仙气儿，不能招惹。日头还告诉我，有一天夜里，他从瓜地回来，月亮照的地上明晃晃的，连道上的土磕了都看得很清楚。突然，他看见一只黄鼬在路上直立着身子，对着月亮手舞足蹈。日头问我，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？我说不知道，黄鼠狼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？日头说他在拜月亮。我问黄鼬为什么要拜月亮啊？日头说黄鼬和狐狸一样，老到一定岁数就成了精，他们不停地修炼，练到相当的火候就能随意变化，变成美女，变成老头什么的。不过黄鼬的道行比狐狸低多了，狐狸会炼丹，黄鼬不行。我说那晚上应该把那只黄鼬像捉小鱼儿一样捉回来。日头说哪能轮到我捉呀，我还没靠近，那黄鼬就打了个喷嚏说，呸呸呸，晦气，今儿个不该出来。我问为什么呀？日头说我搅了他的好事儿啊，他还得再练500年。哦，可怜的黄鼬。有股轻微的风从西边吹过来，夹带着丝丝的凉意，树叶没动，草也没动，但是我感觉到了。西边是燕山，北京人管它叫西山。西山盘卧在天边，蜿蜒的像条不老实的大龙。我朝西望，看不见西山，西边天上有光，那是城里的灯。看头顶，头顶是满天繁星，牛郎织女遥遥相望，包括牛郎担子里挑着的两个孩子，两颗忽闪忽闪的小星星都显得很亮，又粗又壮的银河恍恍惚惚，密密匝匝，横亘琼宇。想那浩荡大水隔断牛郎一家人，母亲和孩儿再不能相见，只是让人心酸。二姨说，燕儿，看银河呢吧。交给燕儿个秘密，你记着啊，银河吊脚，棉裤棉袄，银河分叉，单裤单褂。将来燕儿当了妈妈，这是应该知道的，什么时候给孩子穿什么衣服得看天儿，银河会告诉你。我问二姨，什么是吊脚啊？二姨说，就是掉了方向。比如现在，它是南北向，是夏天。一旦它横过来了，就得穿棉袄了。那我问，现在银河是吊脚了，还是分叉了？二姨吭叽了半天，说大半是正在吊脚。哼，其实二姨自己也说不清。田野里的秋虫鼓噪得震耳欲聋，满世界似乎都成了他们的声响。每一只虫子都在努力张扬着自己的歌喉，宣告着自己的存在，包括那只想吃鸡还得继续修炼的黄鼬。它们使得黑夜中的太阳宫田野充满了生机，充满了灵动，充满了诡异和未知。我对日头说，明天你领我去看看太阳宫。日头说，太阳宫有什么好看的，小破庙快塌了的。 我说，破庙也是宫啊，出东直门，称得上宫的，也就是这儿。日头说，雍和宫不算。我说，雍和宫在城里，在安定门。日头想了想说，我带你上太阳宫，你得带我上雍和宫，我要看打鬼。我满口答应说，没问题啊。前年去年，我跟着父亲连着看了两回打鬼，把细节给日头讲了，他很期待，日日盼着能看一回。清朝的皇帝信奉密宗，雍和宫过去又是雍正的府邸，所以每年正月雍和宫打鬼的仪式就成为了北京城的大事。为这个，庙里早早就提前准备了，届时皇上要派钦差来现场参与。到了民国，皇上倒了，打鬼的仪式依旧热闹隆重，不因时局的变化而有所改变。老百姓祈福攘灾的心愿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，不管有没有皇上。我们家看门的老张最信奉雍和宫的神灵，动辄就跑到雍和宫去烧香打问，连他脸上长个疖子要不要挤破了也要去雍和宫问佛爷。好在雍和宫近，我们家住细楼胡同，胡同口就是雍和宫，几步路的事儿，跑去又跑回来，锅里蒸的包子还没到火候。有一回他崴了脚，脚脖子肿老高，做饭老王打趣儿地说，咱们是上医院呢还是上雍和宫啊？打鬼这天，雍和宫天王殿前搭了台子，铺上红毡，台下人头攒动，密不透风，千万人鸦雀无声，静等仪式开始。时辰一到，锣鼓号声震天而起，先是有金盔金甲的四大天王上场，威武庄严舞蹈之后在四角站立，又上来几个活泼小儿和弥勒佛，欢快跳跃引人入胜。接着鼓声一转，上来个白鬼，头戴骷髅面具，手握招人牌子，阴森可怕。白鬼走的离观众很近，边走边撒白色的粉末，沾上白粉不是什么吉利的事儿，人群纷纷的后退，把场子清阔出来，所以有经验的看客一般都不往跟前挤，站在后头远远的观看。白鬼掩蔽金刚上场，还有鹿首牛首的神耍着各样的法器，把妖魔团团围在当间，捉拿清除，皆大欢喜。整个过程无异于一部巨大的舞剧，服装艳丽，造型特殊，充满神秘色彩。日头拿笔认真地在墙上记下正月三十雍和宫打鬼的字样。 听众朋友，叶广芩的金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就亭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洪涛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